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夺利， 御姐， 欢迎各位，然后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发出的声音。正在收听的节目呢，就是漫游嗨翻天。坐在我身旁的这位美女呢，就叫左小美啊，大家晚上好。 是我身旁这个帅哥呢，就是许可了。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如果你喜欢看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视频回放，就请登录哔哩哔哩搜索漫游嗨翻天，这样你在那个官方账号上就能找到每一期节目的这个视频的回放啊。 没错，如果大家在看我们节目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没错，那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昨天做了一下预告啊，昨天有人微博私信密我说今天请到的是一个什么武打演员嘛，是为什么这个又会柔术又会冰球啊。 嗯， 我觉得大家今天从他的身材上也能看出此人不一般啊，此人这个身材很健壮。那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恰巧不是这个体育运动员啊，就是这个腾讯体育的冰球解说员孔翔宇。啊，欢迎孔翔宇啊。 欢迎翔宇。 各位观众大家好。其实是第二次来咱们漫游嗨翻天了。 对 啊，上一次是讲王者荣耀，好像两个这个行业之间有点不搭边儿。 就反正不太搭边儿，这两个 没关系，因为你也是这个资深的游戏玩家嘛。 对，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叫孔翔宇，然后呢，现在是在腾讯体育做体育的解说。其实不只是冰球，之前做 NBA, 还有什么呢？ 就是篮球、冰球，然后斯诺克，再包括可能，大概是明天是周六，后天是周日，周日晚上就是开始咱们的那个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然后到时候也要去做就是游泳的解说。 哦，所以翔宇真的是很多体育项目都可以解说的， 就是 全才呀。 他这小球到大球啊，球从斯诺克一点点到大，然后现在变到游泳里边，泳池里边去玩啊。 而且咱们说这个体育和游戏其实也不能说完全就没有关系，他们都有一个竞技性在里 面。因为很多都是对，因为现在你比如说昨天我说那个巴西柔术啊，包括很多的冰球的这个游戏也是很好玩啊，大家也是可以期待一下。行， 是的， 那我们就先进一小段片花， 稍后回来。 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啊！大家好，我是旭克。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B 站两个渠道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 没错，然后大家今天有什么关于这个是吧？各种啊，从小了说就是从这个冰球到这个。啊，这个斯诺克 NBA 各种问题可以发，往大了说啊，如果你看这腾讯体育平常有什么想吐槽的，也可以发来啊，今天是吧？ 就发现真的都是吐槽呢。 那也没关系，因为咱们孔小雨平常这个应该适应了吧？ 适应了。之前跟那个徐克聊天还说呢，就是因为做我们这个行业，经常会被大家批判。被大家指责，有一些呢是比较有道理的， 是 我肯定会去吸取 改进。 对，但是有一些呢就是无脑喷嘛，这个相信大家都遇到过。其实对于这种事情，我是觉得我做出了我的贡献，就是我让他喷了，他开心了，然后呢我实现了我的价值。 哇、挺 看得挺淡然的， 这个挺好的啊， 挺淡定的。 哎，小美，说到这儿，你小时候体育怎么样？ 体育还行。 是吗？你擅长是你玩过什么球啊？大概 球类，乒乓球啊。 啊，真的啊。你乒乓球打怎么样？ 不怎么样。 哦，你 那也还行吧，就是属于这个全民健身的水平。就处在这种。 那游泳什么的会平常会涉及？ 不行，游泳 不 就是 旱鸭子， 也不是旱鸭子，我可以在水面上打水漂。 就是你能做到那种就游了两个小时脸不湿水那种人是吧？ 这脸不湿水不可能呀、 因为化妆了， 没有脖子在上面，就是有一些人狗刨就可以这脖子在上面这么游，你知道？ 但是你知道 脸不湿水， 会这个狗刨也是一种本事、 对对对， 但我是属于就是控制不了方向，就可能游半天、我发现就是我还在这个方圆这么大一点范围里面就各种转圈、 你也是个技术啊， 其实是在浴室游的、 你还能转圈游，你也是个意思。哎，你也是挺厉害一个技能啊！行，可以。那今天你看，咱孔小雨来，孔小雨最近也打了一个，就是你最近解说了一个非常时尚的这运动，我之前很少涉及，叫什么冰球？ 冰球， 冰球、 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冰球， 就是冰球的赛制啊，规则是吧？ 冰球其实是冰上曲棍球，同时呢，它是一个冬奥会的参赛项目，所以也是咱们现在国家比较重视的项目。同时呢，它像是奥运会里面的比如说像篮球啊，或者其他一些团体类项目。你想象把它集合在一起的一块奖牌的含量，就是冰球在冬奥会里的奖牌的含金量。冰球运动、 重的分量、 冰球运动是冬奥会里面最重要的一块奖牌，没有之一。 那咱国家有冰球队吗？ 咱们国家有冰球队，这一度呢，在上个世纪就是八九十年代是亚洲， 上个世纪、 对，是亚洲最强的队伍。 哇，这么厉害啊！ 对，但是这些年来就是荒废了。可以说现在还在就是不停的组建，包括 KHL， 然后包括一些中国的联赛， 是 也在不停的组建咱们自己的队伍。同时呢，就是我们做这个也是希望咱们每一个中国人可以更关注咱们国家的运动，国家 体育啊。对，哎，那冰球是怎么玩啊？这个东西是 冰球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大家穿着冰鞋去滑冰。 那首先得会滑冰是吧？ 对，滑冰呢是冰球的这个先决条件。你想打冰球的话，必须要有一定的冰上时长做保证，起码你会正滑倒滑，然后会转弯，会停止，会变向啊，这个是最基础的。再往上呢，就是你要持杆，然后要控球，然后呢再有一些简单的射门、传球、接球啊，你就可以参与这项活动。 那个球杆好像有点类似高尔夫球的那种。 它要比高尔夫的球杆更长、更重啊、冰球呢是曲棍球嘛，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长的这个木杆，然后呢一头是弯的，你用这一头去敲击你的冰球。但冰球啊是一个就是大家不看可能不知道，它实际是身体冲突非常激烈的运动，它比橄榄球的这个暴力程度还要更高一些。 但是在冰上如果冲撞的话，那摔倒其实是家常便饭了。 你想，那冰本来就滑呀，你站在上面，人一撞。 首先是这样的，大家如果这个喜欢滑冰的话，就知道大家在冰上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会比你正常跑步要快很多。 像一颗子弹。 对，那在这个 NHL 就是这个北美的冰球联赛里的规则呢，是这个三步起步以内的冲撞都是合理冲撞， 啊，还有这规则呢？ 那你想，冰球的三大步是很长的一个距离，那也就是说，你在这一段距离之内去对它造成的任何的身体冲撞都是合理的。那除了包括后脑和腰这些部位之外的，就是刻意的冲撞，其他的就奔着球去的都不算犯规。所以你在欣赏冰球比赛的时候，经常能听到就是四周的板墙砰砰砰的那种，就是人撞人的声音。啊，这是非常刺激的感官享受。 哇，那冰球那个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球？ 冰球的球呢，是一个塑料制的黑色圆片，那大概有这么大吧。这个差不多，这个我忘了具体的数是多少 啊？行，数就不用，大概 直径是一个这个15厘米左右吧，一个圆片橡胶片。这个橡胶片呢，它在冰上滑行的速度会非常快，击打到人身上也会非常痛，所以打冰球的话一定要带好护具。 就或许很重要。 我感觉冰球是个杰森斯坦森比较擅长的体育项目，感觉是不是 反倒是大块头啊？在冰上不占优势， 不灵活吗？ 对，不灵活 啊。 所以冰球 可以这个体育， 冰球它需要就是人这个身材啊比较的均匀啊，倒不是说纤瘦，是说均匀。然后呢，需要你有很强的爆发力，但是同时又不能太胖。 那冰球就是属于从你解说的角度来讲，这个竞技感强嘛，就一场比赛的精彩程度 非常强。冰球呢有一些类似于足球比赛，但是呢它比足球比赛有更多的冲撞和更多的射门的机会，那所以从感官享受上来讲，我觉得要比足球要好看。 那 我个人角度啊， 那一般每场比赛会有这个暴力的因素吗？就这种 会在冰球的比赛里呢，这个我不知道这样讲好不好，咱们不提倡暴力因素 啊。 但是呢，在这个北美冰球联赛是允许单挑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因为冰球比赛有非常多的身体冲撞，一场比赛差不多双方能各有40多次身体冲撞这样。那大家会很正常的会斗气，就是你撞了我，我不爽。那这种情况下呢，会有这个规则允许的单挑环节，就是一方扔掉球杆，摘下自己的手套，代表向另一方提出挑战。如果另一方接受挑战，他要扔掉自己的手套。 这好像 就有点像 斗技场， 对，绅士的决斗啊，有点类似于这种情况。但是呢，这个决斗呢是以拳击的形式进行。那决斗的规则呢是有一方躺在了冰上，就是倒地了啊，这个决斗就结束了 啊。 是这样的， 那不就是打架吗？那两个 对，就是打架。但是呢，他不允许就是群殴。啊，只能说我一对一的进行，如果其他队友想帮他出气，也可以其他队友在这个期间同时进行，但是必须是一对一的单打独斗。 也就是说，每一场冰球运动要遇上单挑，还能看一场拳击比赛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在看冰球的时候啊，经常会欣赏到就是非常精彩的格斗比赛。 单挑。那这个冰球运动员平常是怎么着？还练点格斗啊？ 就日常训练状态大概是什么样？ 日常的训练状态其实咱们这个不夸张的讲啊，是以这个冰上训练为主的，就是其他的类似于健身房的力量训练也有，至于格斗训练这个是个人爱好。但是说实话，在冰上打架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就是在垫子上打架那么惨。因为冰上打架对于你的这个滑行能力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就你如果自己滑不顺倒下了，这个单挑就结束了。 那在翔宇的概念里面，你觉得就是冰球运动是滑冰的，就冰上的技巧更重要一些，还是对球的这个圆片的技术掌握更重要 一定是就是冰上技术是最重要的。我们看一个球员，包括其实现在中国有很多的参与这项运动的球员嘛，那如果你冰上技术足够出色啊，其他的都是可以好说的。 所以这个滑冰是个基本功。 对，滑冰是基本功。 哎呀，我得从这个咱们各大商场现在冰场里先找一找未来的苗子啊。 其实就是推荐大家多去各个冰场啊去活动一下，因为现在也是夏天，外面比较热，而且对于南方的孩子来说啊，其实冰上运动是更好玩的事情，就因为接触冰的时间会比较少。那能去参与一下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强身健体不说了，那愉悦身心也是有必要的。 对对对，你看咱们那会儿湖结个冰，好家伙，熊孩子下去啊，就湖玩那会儿，还有拉着车那个， 对， 坐个小马 车。我家是东北的嘛，我们那边湖面特别好玩，一到夏天，湖面立一个牌子，写的是湖面禁止骑自行车。你会觉得特别搞笑。就如果南方的人孩子去了，可能会想为什么要 这是不是恶搞， 小伙伴连雪都没有见过。 对。 啊，哎，那孔祥宇，你自己有体验过这个冰球运动吗？ 哎，去了，就是因为我是负责主持人的环节嘛，还有一些嘉宾，他们是专门从事冰上运动的，包括有一些原来的职业球员，包括国家队的教练，都会去我们那儿做嘉宾，有时候会跟他们一块儿去进行冰球的活动。 那你感觉怎么样？你当时的自己上手之后感觉怎么样？打的时候， 如果你喜欢激烈对抗，然后这个运动确实会让你肾上腺素直接飙升。就是当你滑下来的时候，你不会管其他的事情，你的眼里只有球。 嗯， 你只想把球打进对方的球门里。 啊，感觉这个是得确实像黄宇说，滑冰也很好。 是， 你要是冰上不行，你想啊，你自己滑两圈还不知道怎么停呢， 但是 我直接撞起来了。 如果你把打冰球作为你的目标啊，你学滑冰会非常快的。啊，就是你有目的的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接受度就会比较高嘛。 啊，是， 是是。那刚才你看也说冰球这些职业运动员，你像北美这些冰球职业运动员，他是要怎么是从小要练吗？怎么成为？难吗？这个？ 这东西还挺难的。其实冰球对于大家的天赋要求呢，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比如说你看篮球运动员啊，你如果在这个1米8以下，现在打 NBA 的1米8以下的就一个人，也不是一就俩。 之前不是艾弗森吗？ 艾弗森是1米83 啊，真的、啊。 对，现在是有个1.75的叫小托马斯啊、这个咱不提了，就是说起码是有一定的身高要求， 身高限制。 对，但是打冰球呢，打冰球的这个在NHL 也就是世界最好的赛场上，冰球球员的身高普遍在1米8左右，也就是说他比较适于常人。那也有很多1米7的，冰球运动员，这都是非常普遍的。相反，倒是说身高达到2米的屈指可数，就那么几位。 所以对身材也要求比较匀称，然后这个身高也是要适中。 哎、对、所以呢，比较适合咱们普通人去进行这项活动。 那一般冰球那场有多大呀？跟这足球场差不多吗？ 冰球的场子比足球场要小很多啊。是这个一般是15×20，就这么长的。 15×20， 对，是一个椭圆形的场。 哦，那等于双方是各上几个人啊？这规比赛？ 双方各上5个人。 各上五个人在这比赛，有 守门 员吗？不算守门员还。 有 门有多大呀？ 球门会比较小，因为冰球的这个射门是次数会非常多，一次对攻就会有几次射门。 因为我感觉15×20，其实你要手法好一点，从那边你可以直接射门。 对，对于这些所有的就是职业冰球运动员，对他们来讲，定点射门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你包括射到球门的哪一个角，射多大的力度，对他们来讲都很简单。同时呢，守门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的守门员是半支球队。 哎。冰球守门员拿什么手啊？也 冰球守门员要穿着非常沉重的护具，这个护具呢大概在10公斤以上。 哇，太考验体力了。 同时呢， 主要是怕那个圆片砸着自己。 对，这个冰球球这个守门员的头盔啊会非常大，然后下面有一个这个护额，就是护着你的这个 下巴 ，然后不会被球打到。同时呢，身上的护具非常厚，它有一个非常重的手套，这个手套可以去抓冰球。那还有一个非常宽的杆子，这个杆子呢可以把球清出去。 那你说冰球那片儿，你刚才说黑色塑料片就这么大点儿，那速度要很快过来，那他怎么挡啊？这个？ 拿身体挡。 拿身体挡。 对于有经验的冰球守门员来说，所有正面来的射门都形不成任何威胁，因为可以直接拿手套抓下。所以打守门员的手套手一侧是这个冰球球员这个就是需要反复训练的，怎么能找到很好的机会？ 啊，明白明白。因为这个之前冰球，小美你玩过吗？ 没有，这个还真的是没有接触过。其实我刚才一直想问一个问题，但没有好意思问，就是这一支冰球队有多少人呢？ 一支冰球队差不多有20多个人。 20多个人，那在场上的呢？ 在场上永远是5个人加一个守门员， 就是6个人， 会有不停的轮换的次数会非常频繁，2分钟一换人， 因为这个是对体力的消耗很大， 超级累，因为上场就是冲刺， 哎呀，这冰球之前我还真是没有很接触，我觉得那我再多问一句啊，这守门员那一般那门是不是跟他身体差不多大？我瞅 对，没错。 那他自己守的时候，就是来冰球直接抓，或者拿身体挡， 或者是拿杆推出去， 哇塞，那挺厉害。那守门员可以就是说发个什么定点球？你像咱足球的时候踢个发个球什么的吗？还是怎么着？挡住之后直接给？ 一般是挡住之后把球丢出去，在冰球没有发球门球 啊，没有 是在争球点进行争球，双方获得均等的机会。 明白明白。 哎呀，那你说你平常在解说冰球的时候，他这个运动感觉整体速度很快， 对， 然后呢就整体氛围呢气氛又是很热烈、很激情那种 激烈的， 那你一般以什么一个语态来解说这个呢？ 激情解说、 不在这儿模拟有点太尴尬了，但是实际上会非常激动，非常有激情的，但是时刻又要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因为不能就是太过于激动而忽略场上的很多问题，这是解说需要注意的一些， 就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冷静的、客观的态度。 那就是说不会像你说看咱们看很多篮球足球比赛啊，上这这了吗，这给上来这这种不会这种 你说这种 也会有吧， 是在足球里面会有的、会有的。 那冰球一般一场比分能打到多少分啊？ 一场比分最常见的比分就是比如说这个4-2， 这是进一球算一分， 进一球一分。 那总共基本下来一场射门能有多少次啊？ 一场射门的话，那要看就是是进攻型球队还是防守型球队 啊。 如果是进攻型球队的话，双方加起来啊，这个一场球的射门最多的时候能有个80次。 80次 进攻， 哟，80次才进个2次球 啊！不 容易。 如果是进攻型球队，那最后可能双方加起来会进10多个球。对于冰球运动员来说，扑救率就对守门员来讲，扑救率达到95%，就是惊世骇俗的表现了。一般的守门员差不多是在90左右，那也就是说 那很高啊，那也 会进一个球， 进一个球。 但是打球速度非常快，射门也非常多，所以进球 节奏非常快，是吧？这比赛 对，没错。 每场比赛多长时间呀、是上下半场？ 每场比赛分为3节，然后每节是20分钟，所以是1小时。 那如果大家现在想看冰球，一般是在哪个？你们腾讯体育那块就可以，是？ 对，腾讯体育是网络独播，欢迎大家来收看。 冰球这个是吧？ 对。 那比如说我和小美平常想体验体验这个， 就我们这个基础比较差， 是在哪能体验体验？ 体验的话有很多的场地，然后大家可以就是百度 可以搜， 问题问度娘嘛。但是这个先从滑冰做起。 但是那一般去的话你得凑好人是吧，要是你自己也玩不了这个。 现在有很多这个冰球的俱乐部有培训的这些功能，那他会有很多人参与到里面，你不用说自己一定要找好伙伴 凑人什么的。 对，你能找一个伙伴当然最好，你找不到伙伴去那儿有很多伙伴会陪你玩的。 哎，这挺有意思啊，我之前还真是不太了解这个。我感觉之前也就看，你知道咱们去商场有时候看人滑冰嘛，小孩在那滑冰，有人教滑冰， 小孩滑得特别好 啊。对，小孩，哎呦我老天，那个圈转的，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滑冰 的人家都是 啊， 越早去越好。 是啊，我小时候其实稍微，小美小时候学过滑冰了。 不，我特别不敢，就是旱冰都不敢，对，就是怕摔。 我是不会旱冰，但是我之前滑过冰，还找教练学过。当时我就感觉 就是冰刀的那种。 对，其实滑冰是这样，你刚开始觉得很难，但是稍微上手之后啊，其实也挺简单的。 只要上瘾。 是不是跟骑自行车一样，就不会骑的时候总觉得呀， 对对，你总得把特难那个，对。 对。 结果学完了之后，发现 都能双手不扶吧，你知道那么走。 没错。 而且我看现在很多小孩啊。就是家长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强身健体，很多小孩练的我感觉都跟那国家比赛似的，都在中间转圈，那冰场过去嘟嘟嘟嘟嘟嘟就一直转。 对， 那你说咱们现在国家是不是对这个选拔，我这目前是没听说过，是不是从 冰球呢现在比较重视，国家在做很多的事情，包括咱们民间自发的也有很多的比赛，然后有很多的组建了各种球队。目前就光大学来讲啊，在这个新建冰球场的大学差不多还有20多所。 哎呦，这 就是说可能再过几年就会有20多个大学可以打大学的冰球联赛了。这是 咱们那会儿没有吧？咱们那会儿上大学那会儿没有。 对，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少一些。其实老年间的时候会有。那时候咱们就很小或者没出生的时候。 明白。那一般如果要是说我们想这个业余人士去设立一下冰球，需要自己买什么东西吗？ 很简单啊，就是如果你想只是想去体验，什么都不用买， 他那会有是吧？ 你去训练的地方都会有，会租。那如果你真的就是打到一个就是非常好的竞技状态，或者说你想体验真正的对抗的时候，你需要买冰刀，就是冰鞋，冰鞋，然后冰球的护具，就是这个手套、头盔，还有这个 不是当守门员也需要有手套， 必须要有手套是必须的，因为这个会有一些击打的动作，万一打到手套会打到那冰球手套非常厚，穿上很有安全感。那还有就是你的一身冰服，那还有一根球杆就可以了。 哦，平常人基本就是，其实你去先租吧，我觉得你先试试看能不能接 受。从上到下整一身行 头，对，行头一般很帅是吧？ 对，行头是挺帅的。 为了凹造型， 对，为了凹造型是可以的、嗯。 大家可以去凹个这个啊。嗯、那你最后再说说，咱上半身也就啊，这么快，就还剩几分钟吧，五分钟。 你们这个节目最大的缺点就是时间太短了， 啊、 我每次来都很不过瘾。 你看，你再说说你玩冰球就感觉有什么？你给大家推荐推荐，就这种感觉是种什么样的感觉？玩冰球。 有很多，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尤其是 乐趣大 男性朋友啊，就是喜欢那种高强度对抗的比赛。那我觉得冰球运动是非常适合他们的，尤其喜欢速度和刺激感。但同时呢，又觉得这个我可能跑步跑得不是特别快，就我体会不到就是踢足球那种就是一下就能冲出去的那种感觉。 啊、 但是在冰上呢，你可以就是这些问题啊会得到一个就是比较好的缓冲。那可能说你打到高阶的程度还是身体上有巨大的差距的，但是从你初步来讲，我也不会滑，你也不会滑，我身体比你好一点，但是在冰上来讲体验的差距没有那么大。 啊、 所以大家就是不管你原来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的，去冰上大家是、就是起码是一个公平的起跑线。 啊、 行，明白、我觉得咱们有事没事是吧，先从看看开始，因为之前 哎对 他跟我说 看看比赛、 对他跟我说这冰球的时候我稍微看了两场比赛啊，做前就是他给我发了一个那个视频你知道吧，但是我后来怎么下载那是加密格式的。 一妹是我们腾讯的独播嘛，所以这个没办法你下载下来。 啊、那个东西下载下来吧就到不了咱这块看不了。 对， 他那个是一个单挑吧，他那个。 确实有点血腥啊。 对，他那是一单挑，你知道特逗，小美打着打着的突然两方就脱了那个头盔手套。 嗯。 但是我说这怎么着干架，然后旁边裁判员还不管你知道吗、 哎、对。 大家都先围过来看、都不管，然后俩人就开始单挑，俩人就开始先拽着撕扯。因为那个衣服你知道就跟橄榄球那 种。这 种 撕扯动作是违规的吗？还是 不违规 啊？是允许 的。 就直接干你知道吗、而且那个衣服跟美国橄榄球似的那种，就是特大特宽。 宽。 不是很顺手那么着，然后俩人基本就在。来回 牛打 对扭打来回拽，然后后来我看你给我发那个应该是那个人被那什么了啊？ 那个呢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没有人倒地，但是裁判觉得双方没有再战之力了， 啊、 因为两个人都被开瓢了，确实打得比较惨。 那可是不是大家其实当时的那个心态心情上来了，可能会比较激动一些。 对，而且就是打架之后，大家的竞技状态会有明显的提升。 这两边队友的气势，你想还能一样？ 就是会促进比赛的进行。 嗯， 那个有没有说什么犯规啊？什么黄牌红牌一说？你在正常比赛 没有？有小罚、大罚、两分钟罚、五分钟罚和这个20+5的大罚，那是你的这个犯规的情节恶劣程度而定。那如果你受罚了。就是4+5，还有3+5， 就是罚了就下去了，换不上来人了， 就 跟 坐在小黑屋里 啊， 你就去反悔，你去反省去。 那什么时候能上啊？这场比赛是上不了了。 不，就是罚的时间而定，比如说罚2分钟了，他2分钟之后就能回到场上；罚5分钟就是5分钟之后回到场上。但如果这场上啊有就是这个不利一方啊被对方进球了，这人就可以立即换上场，这个受罚时间就结束了。 明白，行，那咱们上半时段你看时间也到了、咱反正给大家讲了讲冰球啊、下半时段呢咱给大家讲讲这个柔术，这柔术大家很多人以为是不是柔道呢，其实啊具体是不是咱就等 小雨给大家解答一下。 没错，那现在先来咱们的秒懂二次元。 Hello 米娜桑，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叶知秋。大家知道英兰高校男公关部的天草红旭吗？还有月刊少女野崎君当中的鹿岛游。听了这两个名字，大家知道我今天要科普哪个词儿吗？哎，不卖关子了，就是保种系。如果你还不知道保种系这个词儿，那今天我们的秒懂二次元就来好好聊聊它吧。保种系原本指的是像保种歌剧团一样经常去反串演出男角的女性们。现在啊这个词儿呢稍微引申成了稍微有些中性化，给人感觉帅气威风凛凛如偶像一般的女性类型，听上去是不是又酷又帅甚至还有点小可爱呢？而且呀、这类角色通常都是一些伪郎或者是御姐们哟，个子高挑，盛世美颜，内在也很美，而且他们大多性格独立果断，甚至还和男人一样有担当，作为女生的我都特别愿意和这样的女生交朋友呢。不得不说保种系在同性中也是极其受欢迎的，往往呢都是女生当中的人气王。 听到这儿，你是不是快被他们圈粉了呢？那再多说一句，宝冢戏角色的女性的追随者，由于宝冢剧团的演出的角色类型，对他们的称呼有时候会在名字结尾加上大人、殿下，以示自己的崇拜之意。你是不是生活中的宝冢戏殿下呢？这个属性萌到你了吗？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长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漫游嗨翻天，我呢就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也是漫游嗨翻天，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如果你要看到我们每一期的视频回放呢，可以看这个哔哩哔哩这个漫游嗨翻天，是吧？另外我们的应援群啊，叫漫游漫游团5675566693，也欢迎大家进入 QQ 群来跟我们扯淡啊。这个上半时段说到咱们说了半天冰球啊，很多人可能说这个哎呀没太听爽，但是没办法了，咱们这时间有限，下半时段对只能说说这个柔术了。首先我个人有一个理解，小美我考你一道，柔术跟柔道是一个东西吗？ 不是吧，我一直理解柔术应该就是身体特别柔软的那种 瑜伽是吧？ 对对对，就很多、 就是、电视上表演的 身体特柔软的是什么呀？ 不是，就是很多就是电视上表演的那种 柔 术、柔 功、 对，就比如说那个身体 非、就是、把腿放到脑袋上 非常人的那种，就是身体扭曲。 那是瑜伽吗？那是。 跟瑜伽还是不太一样，就是它一般是挑战人体的极限，就比如你哪个关节可以转多少度啊，然后腿可以。 对对对，缩骨功。 对，就是柔软度跟身体柔软度有关。我是这样理解 的。你是练那个的？不是，不是， 失敬了，失敬了。 原来你这么柔软。 等一会儿我把鞋拿到脑袋上。 啊，没有没有，这个我本身以为啊，柔术跟柔道是一个概念，我以为是个摔呢。其实是嘛，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柔术。 是这样的，就是先回答一下小美这个问题吧，毕竟人家漂亮嘛。 对对对，先回答美女。 这个什么，因为我最近在练巴西柔术，它是综合格斗的一种，它是一种格斗技巧，它比较注重于地面技巧啊。在这儿呢简单说一下综合格斗吧。那包括咱们这个有一个中国人叫李景亮，也站在了这个 UFC 就是世界综合格斗最强擂台上， 是 UFC 嘛、 对，所以也是呼吁大家关注他，同时呢也在腾讯体育播、我也尽量将来看能不能去解说这个比赛。 好， 那综合格斗类呢，它就是其实是适用于 MMA 规则，那简单的说就是无规则，就是不提裆 无规则 不提裆不插眼， 不插眼， 对对对，别咬别人，这剩下呢基本就是随意的规则，那个非常随意的规则。那对于格斗选手来讲呢，他的格斗技巧分为站立技巧和地面技巧。那站立呢就是站着， 地面呢就是躺着。 嗯， 那站立技巧大家比较熟悉了，那在电视上会看到很多关于拳击啊、泰拳或者是说空手道啊、或者跆拳道啊，这种都是这个站立技巧系列的。 嗯， 那地面技巧呢几乎就是巴西柔术的天下了。 嗯 啊，那在地面上就是谁的巴柔技巧更好，那谁就更有可能去降服对手。 嗯， 那我们看拳击比赛都知道，看完了一整场拳击啊，最多看到的就是算分结束了，那裁判宣布谁获胜。嗯，那能看到 KO 就是一个人被击倒了，然后呢他在一段时间没有爬起来，这个比较难。相信大家有这个体会。 嗯， 但是对于这个打柔术来说呢，就是在 MMA 这个系列的比赛里面啊，在地面被拿到降服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嗯， 就是说 锁住了就是。 对，如果真的就是放到实战的意义啊，假设 MMA 就是实战。 嗯， 放到实战里面，巴西柔术是非常强的格斗技巧。 嗯 嗯啊， 徐果刚才问啥来着？我都忘了。 不是，我刚才问的就是那柔术跟柔道是一个道理 啊？是这样的，这个听着名啊非常像。 对呀 其实也挺像。巴西柔术是这样的，它是柔道呢是日本的一种这个摔跤的技巧。 嗯 啊，它传到了巴西之后呢，经过当地这个格雷西家族的改良。 嗯， 他就， 哇塞，你这个名字记得这么，你可以啊，这历史， 他就 可以啊，你这知识，对对对， 就变成了一个这个非常适用于街头打架斗殴的技术。 哦， 在这儿啊，咱们这个再次声称，不建议大家去这个 是强身健体嘛，练这个是 啊， 对对， 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 对对， 我们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但是呢，我们要强身健体， 嗯， 我们要不怕任何事情， 对对对， 到来， 对， 他发明了，就是他也不是发明，他改良了 一下这柔道。 那由于他是巴西人，所以呢，这个技术就叫做巴西柔术 啊。 那他跟柔道最大的区别是在哪？ 他跟柔道最大的区别呢？柔道是以摔技为主，如果说柔道是80%的摔技加20%的地面技，那么巴西柔术是80%的地面技加20%的摔技。 嗯， 哎，我问一句，咱那个普京是吧？那练的是什么呀？ 普京好像是空手道吧？ 啊，他那是空手道， 不一样， 咣咣来回摔。 这个俄罗斯人民这个非常的这个英勇奋战 啊， 英勇善战。 对对对，他们这个空手道事业发展的极强。 啊，是吗？他们擅长空手道。 对，虽然这个空手道是日本的技术， 啊， 但是你看极真派的空手道，这个世界冠军几乎都是俄罗斯人。 嗯， 哎呦，我 那翔宇是怎么想到去练一下柔术的呢？ 啊，对呀， 这个事情挺有趣的。嗯，因为我一直对于综合格斗都比较感兴趣， 哎， 但是之前没有太多的机会。有一次呢，我打球崴了脚，那是我人生中打球第一次崴脚。我之前一直是 不是你原来咱们在学校你也好像老歪，你好老让别人歪脚，你好老让老张什么歪脚， 哎，没 有主题，老张什么老让歪脚， 这是一门技术是吗？如何？ 因为我打球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 哎，你那会儿是 打， 我想你应该打小前那种， 对 对，小前锋那种感觉， 突破的比较多，就是身体的冲撞也比较多。 嗯， 所以我个人就是还是比较喜欢这种。 你也是崴了一带梆子劲儿的脚。 但是我自己呢就一直身体还不错 啊， 我是这么感觉的。后来有一次确实是因为就是地面的问题 啊， 然后崴到了脚，那段时间就不能打球。 嗯， 我这人就是不运动会感觉非常痛苦，不然我也不能做这个行业。 嗯， 家楼下就开了一个格斗馆，就非常巧非常巧， 嗯， 就那段时间刚好开，然后我就去报了名。 嗯， 就去参加了这个巴西柔术的学习。 嗯， 我觉得柔术的学习让我对于这个竞技体育有了更好的理解吧。 嗯，怎么说呢？ 就是不光是说谁得分了， 嗯， 谁进球了，享受到这种进球放进篮筐的快感。 嗯， 还享受到了就是在竞技中啊，就是我让对手就是没有任何办法的这种成就感。 嗯， 哦， 那在训练的时候也是会有搭档，你们两个来， 哎，没错。 嗯， 就是大家的这个气氛是非常和谐的，其实就跟咱们上学是一样的。 嗯， 大家一块去学习。 但是你经常私底下摆别人脚。 没有没有，巴西柔术是比较和谐的一点就在于呢，即使是参与到实战环节中，也是大家可以随意就是被拿到了降服。 嗯， 你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就会拍，那你一拍就代表你投降了。 嗯， 那 哎，这个在很多大片里边你都会看见，经常有格斗的不行了，然后怎么锁住，然后就被他拍那个人， 哎， 这么拍就代表认输了。 对，这就是巴西柔术的代表。 嗯 啊，那这个跟这个你有什么现场能展示一下这种锁住谁的这种感觉吗？ 我倒是可以展示，但是你愿意吗？ 我走不了，只能小美离开这个位置。 小美，不用饶恕 我过去， 好可怕。 就是能是要躺在地下才能 不用不用不用，你坐着也可以。 哎， 那也行，不行展示一下，对， 能不能简单展示几个动作？ 可以，那我就说一个巴西柔术最具代表性的， 行行行， 好，请我们的小雨进入到我们的表演区， 好 吗？ 可以， 就在那块儿。 来， 这个 小雨一步，嗯， 是不是需要一个人？ 需要一个人。 那怎么办？那我坐你这个位置。 行行行， 好好， 来来来， 嗯，好。 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今天导播老师，我看他跃跃欲试，还有咱们田工，田工和导播老师，要不然进来试一下。 那我们导播老师还是负责技术。 巴西的这个 好 好 嗯， 好好好， 来， 我去体验一下。好，小美你坐在这儿啊。 好嘞。 好， 给大家这能用这吗？ 可以。 看看我们的。 行，那 带着这个话，带着这个，紧跟着听见小美说。就在这儿作为展示，我们这镜头感怎么样？站 了站。喂， 你们两个稍微有一点点偏， 拿起来，应该行。这话筒是开着的吧，小贝？ 这个话筒应该是四，对，四和一二四都开。 你会 freestyle 吗？ 不会。 咱们 battle 一段。你坐。 给坐着来。 对你坐着吧，坐着吧。 坐 你们两个可以稍微往后坐一坐。 啊，稍微往后来一点。 哇，导播老师还开启了这个绚烂的这个灯， 嗯， 这是要唱歌啊，我感觉这巴西柔术啊，这 唱歌这个事情你懂的，我怕把你们观众都吓跑。 对，田工，要不然现在试试，田工，行。 好，那说一下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技术啊，叫做裸脚 啊。 那裸呢就是裸露的裸，脚是绞丝旁的那个加一个木雕车 的脚的脚 啊，不是脚 啊。 那通常的巴西柔术是 可吓了一下，以为小雨要把他的， 我以为是要说脚勾住的， 是一个地面技术，所以呢这个咱们就不在地面上演示了。 嗯， 咱们就不在地面上演示了啊，咱们就 我给拿着话筒。 哎，行，好嘞，好。那咱们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拿裸脚呢是让对手失去对身体控制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啊。那如果拿到这个东西的话，那对手就只能投降。它强的点呢在于，我就简单的示范一下了， 我要好好学一下， 这个不会疼啊， 稍微慢一点。 首先呢，你要用你的一只手从他的这个脖子的下面，从这儿穿过来。穿过来之后，把你的这只手扣在他的肩头。 嗯， 把这只手扣在肩头。 小美，你学着点啊，将来什么女子防身术，这都是啊。 好，以后对你用。 这是第一个要点。 嗯。 第二个要点呢是，把你的另一只手，也就是你的左手贴上来。 嗯。 用你的这只手掌呢，放在你的二头肌上。 嗯。 啊。 放在二头肌上。 对。然后呢，接着用。 不是，我现在脖子已经逐渐感觉到有点呼吸困难了。这个。 没有。还远着呢， 还远着呢，咱们要不然节目到这样就差不多了吧。 然后呢，将你的这一只手放在你自己的肩头， 嗯， 我现在把耳机摘一下。 嗯，好的。 好， 咱弄光也能听见。 好，这里这是第一步，这是第一步。 锁喉。 这是第二步。 第二步。 然后呢，哥，话筒放这边。 嗯， 好嘞。现在呢，你就发现你这个你在他的身体一侧，你在他的身体一侧。 嗯， 哎。现在如果呢你双手收紧， 嗯， 头向前探， 嗯， 徐克就会感觉到有一种，一会儿你自己描述一下啊。 好， 来，三二一。 哎呀，对，啊，突然有一种， 你知道突然有一种就是挤压感，你知道吗？ 嗯， 就是感觉你住进了一平米的那种房子的感觉。 是你的头， 但是这样 住进了一个 对，但是这样有什么挣脱的办法吗？就是如果这，如果被这样锁住就没有挣脱的办法是吧？ 嗯， 那如果在这一步哪步还能有挣脱的可能，就是说 这个有经验的巴西柔术的选手呢，首先不会让对手拿到后背，拿到后背就已经非常危险了。 嗯， 我跟你说， 这我有经验，我一般去公共厕所、上厕所，从来不允许我后边有人，你知道吗？我就感觉我后边有一个人，他老在那等着，我就觉得特别不爽。这时候我就会跟那人说：“我说麻烦你稍微往远一点，我尿尿有障碍，我说不能你在我后边。”你知道，我就感觉人在背后很恐怖的一件事。 就是从格斗上讲也是这样。 对，也是这样的，不要把你的后背让给对手。但是巴西柔术就在不停地探讨位置，谁拿到优势位谁就更厉害。所以呢，我会尽量拿到你的后背。那当我做到第二步，抓到这个位置了，基本就没戏了。解决不了的。就是你看， 我给你拿着。 拿着。好， 你再先进这个。 还是做到刚才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现在可以尝试去挣脱一下， 不是前一步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这只手光有这只手， 光有这只手 啊，还能 弄， 还可以解决。 如果我只有这只手拿着你，我这只手会去控制你，明白吗？我会控制住你， 就是说也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只要对手 绕到后背的位置的时候，其实就很危险了。 对，对于 对，因为我看不见他，你知道吗？他在后背，而且我要是击打的话，他你看他也很能躲闪。我要这么击打，他也很能躲闪。 当我拿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的击打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作用，因为 我这样也啊，对，也转不到。 你首先是转不到，第二是如果我收紧了之后，你不会有击打的力气。 对对对。嗯， 其实翔宇主要用的是大臂的力量吗？这个、控制对手的话？ 其实主要用的是你的这个二头肌和你的背肌，就是你的背部要收紧，然后你的头向前看就可以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好，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啊？反正这个以后你要对谁是吧？这稍微有点防身术，我感觉你就在他的后边，是吧？所以小美，你学会了吗？小美， 行走在江湖上， 小美，你学会了吗？你要不要来体验一下？ 我来锁一下你。 行行，你来体验一下，你来体验。 但我们的这个台子不能没有人那个。 好， 嗯。小美 坐 在这 儿， 我向你锁一下 他。啊，不行，不敢，下次吧。 好，小美还是非常的热爱和平。 是是吧？ 行，好。 谢谢我们的翔宇。 行，谢谢啊，谢谢翔宇这个展示啊。还是这个。这倒是吧，哎，回头刚才我就在想，如果我要是在这个节目中受伤了，是不是算工伤啊？这是不是能休息？ 这是你自己要求的， 这是不是算工伤啊？这个 巴西柔术这个受伤的几率比较低 啊？哦，是吗？ 啊，尤其像刚才这个， 哎，那刚才要如果真的比如说在赛场上你锁死了一遍，人一直锁死，他也不会受伤？ 不会啊，你只要拍我就 OK 了。而且这个裸脚这个技术呢，它会使你产生休克，但是不会伤及你的性命。这也是就是经常会有人被脚晕，那因为比赛的时候大家都就是这个憋着劲儿不要认输，那最后呢会有人被脚晕在那儿， 就是他觉得他已经那个，就是他觉得他还有机会是吧？ 对，因为在你的这个咽喉的部位啊，有控制你血压的这个器官，那你给他造成了一种挤压的错觉，他觉得你现在血压特别高，他就给你降血压，但实际上你血压没有升高，所以他不停的给你降血压，你血压低下去就休克了。 也就是说刚才那个办法其实没有办法挣脱了是吧？就是 对， 就是已经 只要拿到裸脚，对手没有任何办法挣脱，是不可能挣脱的， 等于这是一个必胜的绝杀姿势。 对，没错。 哎呀，那刚才怎么样小妹，你在这观看，你说说你怎么样感觉？ 觉得挺好的，以后可以对你用一下。 哎，你现在先试一下，你现在学会，我现在坐在这儿，你可以试一下。 右手。 哎，你觉得这样，我 对你就试一下啊。 好。 啊，来，现在小美要体验一下啊，女子裹脚。 好。 这叫什么来着？ 裸脚 啊，裸脚，裸脚， 对吧？ 对。 第一 步，哎。 然后第。 然后呢？你首先要把他的 不是你这样感觉不太对，小美，你这个感觉，对你这感觉比较松弛，你这。 第一步。 对。第二步是要把你的脸放到他的头的左侧， 这儿， 对，然后呢，把你的左手肘放在他的肩头，用你的那一只手从里面，从内侧抓你的二头。 啊，对，这有点意思啊， 往后放， 这个有点意思， 往后放一点。 哎，等会儿，你这太早了，小美， 你的左手肘往后放一点，就是放到他肩的那个。 好， 对，然后呢，这只手，你的左手去摸你自己的右肩。 我怎么觉得 不是？这对他自己比较难。 对，好。然后现在，现在双手向内收紧。 我觉得我们俩这现在画面有点诡异。 不是，我觉得这是对小美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哎、 我还好， 这样，我喊三二一，你开始收紧。 好， 稍微慢一点啊，小美啊。 我喊。从内侧抓你额头，那边摸你的肩膀。 坐。 对，然后三二一，收。 怎么样啊？ 稍微有一点点感觉，但是啊，对对，是， 因为你的右臂就 是 收的不够紧，给了他很多空间。如果你卡到他脖子那儿，就会了。 不过还行，小美，你大概学会了。就是之后你知道吗？治这个人，你就是先到那个人的背后。 对， 你现在学会了，其实差不多。你刚才一个差不多，其实如果要碰见一个，比如说。我估计这跟身材也有关系，如果你要碰见一个稍微瘦一点或者体重跟你不差很大的话，也差不多。其实 为什么就是推荐大家学巴西柔术呢？因为它比较适用于手无缚鸡之力的人。 哦，是 吗？就是比如说像小美这样的人，他一旦拿到， 谁说？哎，弹幕里面有的人说这个说我没有肌肉，你们真的说错了。 不是怎么的，小美？ 我有肌肉呀。 怎么？你现在要怎么？ 小美肌肉不是在家里锅里炖着呢吗？ 我是这个 对，你肌 肉的这个。 是吗？那你跟这现在展现还是改日？ 我觉得展现容易留下黑历史吧，还是不要。 好，看好改日改日啊！ 但真的有，就是大臂上是有小老鼠的。 哎，既然说到这儿， 大臂上有小老鼠，这个语言好专业。大臂上有小老鼠。 说到这儿，就是要说一下今天那个许可见到，因为我们也有一阵子没见了。 对， 虽然我们原来是同学， 然后发现他又胖了。 他确实又胖了， 不是又壮了吗？这不 他跟我说，就是最近我身材也确实变好了，我自己也是这么感觉的。 这样不放松状态下， 小美，你有没有感觉他上次比上次来好像好一点？ 因为是这次我们的那个小雨穿的比较稍微清凉一些， 对， 所以 因为今天不是要下雨吗？ 能看到好身材。那小雨能不能给我们崩一下？ 我也还好吧， 因为他不是练举铁的那种， 就很正常的，就是正常的格斗的，差不多类似这样， 对， 没有很疯狂的训练。 因为这个你要说维度的话，其实还是举铁维度大， 对， 但是力量呢不大，力量不大，因为所以你看很多拳击选手都不是很壮，但是很有劲儿的 那 个，那 也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就是公斤级的限制 啊。对对对，行，那你看啊，咱们节目然后再给大家今天准备了一些这个图片啊，今天还第一次用到了咱们展示区啊，但是没想到今天展示的人受害人是我啊，下次看看能不能把受害人隔到小美， 我们和苏苏 哦，对对对对对， 是是，我们这个展示区利用还 是 是 是，那咱们先看看这个巩翔宇训练这个照片，好吧，也给大家简单认识一下这个巴西柔术 啊，这是我们一个合影 啊，这是你们 在。哎，我在我这儿隐隐约约看前两个人，我以为他们在施展那个， 没有没有， 对，像锁技 这 样，这个是什么脚技啊？ 锁脚 锁脚， 也能看到有男有女， 对， 就是这个运动非常适合女孩子去学习 啊，是是， 它有点类似于比如说防身术。因为柔术你有很多地面的下位的控制技巧，所以你如果陷到了不利的局面里，你可以在下位做很多的技术。 好，再看下一个。这个就是现场的那 个、 啊、 这 个 呢是我跟教练我们打实战的时候、 哦、 教练确实实力非常强劲，他 怎么感觉你教练一脚都已经踹到了你的胸上这块、 啊、他这是一个社会勾、哦、把我勾飞了、哦、这个我们教练是世界级的选手，确实这个实力非常强、 哦、 那他打我的话大概是15秒就可以降服我一次， 哇， 我们一次实战要打5分钟，我不知道要被降服多少次、啊、 行行行，这 没事儿，这都是慢慢进步的嘛， 这是你们的这个什么精英啊，对啊， 不是今天就是学员 学员啊、 那每个人这个腰上的带子颜色不一样， 哎，对，我看 着 有白，基本都是白、 对，这个白带就是最普通的学员， 这也分是各种段位的、 对，它最初级的就是白带，往上是蓝带， 蓝带 再往上是紫带， 紫带、 哎、然后是棕带、 棕带、黑带、红带啊、红带比黑带狠是吧、 对，红带是要熬年头的，就是你不到多少岁你拿不了这红带 啊、这个是 这个呢，这个 哟，我感觉你的对手比你得壮 啊，比我壮，比我壮非常多。他 小美，你看他这个对手，感觉体重比他得重很多。 但是这个当时不是在打巴西柔术 啊， 这是在打卡利啊、 这是 卡利是这个武器战斗，但是这是武器战里面的徒手战 啊、 这个时候是在做空气投。就是一个摔跤技巧， 但是感觉他已经被摔了是吧？这 对，这是、这个东西有非常诗意的名字啊，叫雨落。 雨落啊，这么中文的。 如果你给我一只手的力量，我可以不接触你身体的躯干，把你摔出去2-3米。 哎，有点兴趣了。你说完之后，突然这有点兴趣啊。这是你们的一个合影。 对。 然后其实今天还有咱们的这个视频是吧？咱们这在最后给大家看一眼，这是现场格斗的吗？你给我那个。 这个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实战啊，可以看一下。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要实战太狠了就感觉是吧，有点 也有比赛的，但是就是太专业的看起来也没有意思。 好，看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 这是谁被锁死了？这是怎么？ 这是这个白衣服这一位啊，被拿了一个三角然后结束了，你看他拍了 什么意思？我看看，这是他现在动不了了是吧？就现在那样啊，这男的靠两只脚就给他给那什么啊。 这是一个这个柔术里面非常出容易就是拿到的降服技巧，叫三角锁。拿到这个技巧之后，对手会感觉到窒息。这个是一个下位的攻击技巧。 但是你们 感觉很多技巧都是目的让对方感到窒息。 对，还有一些就是关节技。 那一般像小美这样的身高体重去那儿，大概如果巴西柔术很厉害的话，大概能降服 多少公斤级的选手？ 对，多少公斤级的选手？ 那你要看小美具体厉害到什么程度。如果小美是一条子弹的话，我多半是打不过小美的。 就她这身材，要是子弹你打不过她， 是这样的。 就小美就这身材，你打不过她？ 没错。 我就说了，我胳膊上是有小老鼠的人。 这个就是，肌肉和力量只是一方面的，技巧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小美这个身材其实也是可以完全锁住你。 如果小美练个10年打我没有问题。 我决定从现在开始练10年，我们10年之后再 不，但是问题是10年之内我也练，你打躯壳好不好？ 我不练，我不练，我就光举铁，咱10年之后再会啊。 好好好，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壮士我们十年后相见。 好，壮士，这怎么感觉约了一把华山论剑在这儿。 徐可最近天天举铁 啊，真的吗？ 今天一来就找我掰手腕。 对，今天一来 怎么样，然而还是败了是吗？ 对对对，因为他的爆发力很强，因为我第一次，因为我之前不是练二头嘛，昨天前天，然后没太缓过来，第一次感觉他爆发力很强，后来我琢磨琢磨，应该我说不应该啊，我说没太使完劲儿再来一下，后来就发现他在那儿他僵持住让，不行掰不下去，就是他的整个小臂啊，包括整个大臂的力量比较，因为他的力量比较多。对， 说到掰腕子，其实我也是蛮厉害的。 是吗？你怎么着？咱俩现在要来一下？ 就是之前呢，就有一次 怎么今天 掰头？ 怎么今天感觉这人人都要找我掰？ 我两个手。 行行，那试一下，来来来来来。 那我们简单， 既然这么着，行， 算了吧，我不算了。 别，来来来，今天输了，我跟你说，输一次不会输两次。来，我就坐在这儿。 哎呀，真是，这样，你把话筒拿到，我们快速速的好不好？ 好好来。 今天是一个充满 突然就 对左手还是右手 节目啊？ 左手吧，因为你这样比较 不是两只手吗？ 好好好好， 来啊，我喊啊， 嗯， 来三二一，开始。我现在感觉桌子在颤抖，许可的肌肉也在颤抖。许可拿到一点优势又被扳回来了，现在小美占据了上风。小美虽然一直乐，但是她的力，哎呀，许可失败了。 我终于以两个手赢了许可的一个手。 不行，今天这节目不能再做了。 请问这有什么？ 今天这个节目怎么回事？这个节目有毒 啊！ 这个 小美，是时候来望京找我玩了。 好， 不是这个节目有毒啊！这个 我已经赶上你的二分之一了。 哎，小美这个人啊，比较有耐力，说实话。 嗯， 我刚开始啊， 就我没有说完，就我们之前集体活动有掰腕子大赛，我是冠军。 哦，这么厉害 啊！这么厉害啊！你在咱台冠军是吗？ 不是咱们台里的、 啊、话说大了、 就这个省得台里的同事说、说自己掰腕子 找 回头是不是 每天找着你来小美掰一所有人找到你哎真的咱什么时候咱台举办个掰腕子大赛是吧是 作为这个职工活动 对对作为职工活动 掰、 那个、 手腕有点那个如果太大 力是比较 伤骨伤骨、 啊、 主要还是损耗类比较多 小美确实很有劲儿，说实话，刚才我到后来就是，哎，实在不行，耗不住了啊，实在没有力了。 这个、但是许可的爆发还是可以的，就是他在前期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厉害。 没有没有，掰不到，掰不到。 因为我想我两个手，其实我以为三二一我就赢了呢， 哦、 没有想到 很难 ，那个的、 在这儿那个也是给你们说一下，就是欢迎你俩来馆里玩，欢迎就是所有的就是观众来馆里玩，然后可以去找菠萝格斗。 啊，菠萝格斗， 这个说听咱们节目呢，就可以免费上课。 哇， 还有这个 免费上课， 可以，可以，这个提前怎么不说出来？咱们可以组织办个有奖，大家打个什么弹幕，然后大家可以去送到这块儿啊。 是的， 可以免费的体验，然后我们那边老师也都非常好。 嗯， 好， 大家其实就可以当体验天去玩嘛。 但是我没拿广告费啊，说实话我有点亏，我让他们请我吃鸡腿嘛。 没事没事，让你请你吃鸡腿吧，反正大家记住，这是算我们漫游送出的福利了啊，就。大家去找这个啊，这个菠萝格斗啊，可以免费体验一下。那最后，哎呦，这没剩多长时间了，你给我说说自己的小目标，还有吗？想参加什么比赛吗？ 我自己的小目标，其实最近这个在举办沈阳在举办这个柔术的比赛，但是我 怎么你要去一下？ 我觉得我技术还不够吧，还不到家。 是， 我可能再练一练，明年会考虑去参加 啊，会参加比赛。 自己的小目标呢，就是希望我能够做好我现在的工作，因为我的工作我觉得带给我非常多的意义，带给大家很多意义。 是。 就是其实今天有几个，就是我的那个之前看我解说比赛的朋友，然后也在看直播，也在给我讲，他们也觉得挺好的，就是能不停的为大家创造价值，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今天跟徐哥交流的时候，我也说了， 也希望我们翔宇可以在体育的道路上 越 走 越 好。 你别到时候过几年成了职业运动员。 但你知道徐哥还是很厉害的，因为我现在右手的小指头有点疼。 没事，一会儿我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才确实 待会儿给。让翔宇给许可一个那个锁脚。 不是，我觉得今天这节目怎么回事？不是互相。 一分钟之后，你等着呗。 好了好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天漫游嗨翻天还是很开心的。如果您感到开心，可以佩戴我们粉丝勋章嗨森，也可以进入我们的漫游团56756693。那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会有一个小时的这个直播，请众多的二次元大咖呢来做客节目啊。 接下来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今天也非常感谢孔翔宇做客我们的节目， 感谢翔宇 二位，谢谢大家。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的，我是左小美， 我是许可，那我们就 下周一见了， 下周一见了， 下周一直播见，明天后天有录播哦。